调度的党家向社区，包含相同事务级的不同调度，他们的执行效果是相同。那这种等价有冲突等价，那么它引起一个概念，就是冲突可差异化。第二种方式是试图等价，它引起的概念就是试图可差异化。试图等价主要是要保障这三个方面的事情。第一，是一个事物的初始度，关于一个数据项的初始度，关于一个数据项的中间度，以及一个数据项的最终写的三个方面问题。